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开阳桥至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南三环阳桥到方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方信为爱的歌唱比赛催生了老歌热，那当下的行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翻唱，而更多的是改编。莫蔚参加了两季天籁之战，并且因着比赛呢推出了一张 EP 天籁 Studio Version， 一直非常前卫的莫文蔚骨子里也很复古。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将昆曲、牡丹亭和欧美大热单曲巧妙的改编混搭，我们就来听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Oh,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一些精彩的改编。接下来这首歌是在方大同2009年 Timeless 克拉斯克当中改编翻唱 MJ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ad。 Your word is mine, don't take it right, just show your face in broad daylight. I'm telling you on how I feelGonna hurt your mind, don't shoot to kill. Come on, come on, lay it on me, alright. I'm giving you all count of three to show your stuff, don't let it be. I'm telling you just watch your mouth. I know your game, what you're aboutWell, they say the sky's a limit, and to me that's really true. But my friend, you have seen nothing. Just wait till I get through, because I'm bad, I'm bad, come on. You know I'm bad, I'm bad, you know it. You know I'm bad, come on, you know. And the whole world has to answer right now, just to tell you once again.Too long. Your lying eyes won't take you right. So listen up, don't make a fight. Your talk is cheap, you're not a man. You're throwing stones to hide your hands. But they say the sky's the limit, and to me it's really true. And my friend, you have seen nothing. Just wait till I get through, because I'm bad, I'm bad. 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上周的经典绽放，我们分享了李宗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名作。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关注新千年之后李宗盛制作创作的歌曲。1997年，李宗盛看中了梁静茹，把她签约到滚石旗下。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出师不利。2000年，李宗盛为他制作了第二张专辑，从此一鸣惊人。当年和梁静茹一起被李宗盛选中的光良，也创作了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就来听梁静茹《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珍惜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想到 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爱意深得深得恨不得互为血肉，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给了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应有，他是你唯一担忧，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你怎么会轻易罢休。 梁静茹当初被选中便承担了滚石都会女性传承的重任，而相对来说张信哲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李宗盛的重视。当时担任滚石音乐总监的李宗盛并不看好张信哲，只是让他去了滚石的子公司巨石唱片做制作助理。直到潘越云的男花女爱专辑要和九位男歌手合唱，凑不齐人数才有了张信哲第一次录制歌曲的机会。当然后来爱如潮水让他大获成功，2000年早已经离开滚石的张信哲邀请李宗盛担任专辑《信仰》的制作人之一，李宗盛也给他写了这首《爱不留》以及《王子公主》和《阿福》三首歌词。对周华健来说，李宗盛是良师益友，在周华健90年代几张大热专辑中都有李宗盛的幕后功劳，两个人也一起开演唱会，一起组乐团。周华健在新世纪的第一张专辑《忘忧草》就是他和李宗盛共同担任制作人，而第一主打歌融进了很多他代表作的歌名，也是由李宗盛来参与作词。就是这样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灯熄灭了，原来

彩，多少人爱你一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恩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生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 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献礼之作音乐剧《电影之歌》，李宗盛担任总制作人、音乐总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导演、制片人罗启瑞作词，李宗盛作曲，蔡琴所演唱的音乐剧主题曲《给电影人的情书》。进入新世纪之后，李宗盛把更多精力放在吉他制作上，十足的匠人精神，很少去为歌手制作专辑。2011年，李宗盛担任杨宗纬第二张专辑《原色》的制作人，他用不破不立的方式去打磨杨宗纬，比如不给 demo， 只给曲谱，让杨宗纬自己去揣摩歌曲的意境还有想法，很少直接指导，而是让杨宗纬一遍一遍演唱，直到满意为止。杨宗纬用了1年的时间才把专辑录制完成，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就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的《怀珠》。 已经伤心两方，试过家，黑夜年岁，哀家伴两月光。

国内首部动物拟人电影《麦冰冰之夺宝联盟》今天在各大影院公映，讲述的是乌卡岛的萌宠麦冰冰为了拯救家乡夺回权杖，来到了陌生的大城市，先后结识了大鹅和猫爸三个小伙伴，一路磕磕绊绊，经历千难万险，最终携手夺回权杖，拯救家乡的故事。最后来关注于昨天上映的《24小时末路重生》，讲述的是伊桑霍克饰演的职业杀手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失败死亡后获得重生，在24小时的紧张实现中，在许晴饰演的华裔国际女刑警的帮助下，她重新设置任务目标，完成复仇和赎罪。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经典绽放，我们继续关注到的这位音乐人是李宗盛。这一时段带来的是出现在中歌榜上的李宗盛的作品。2004年，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浪漫轻喜剧《20、30、40》，李宗盛除了打造同名主题曲之外，由他作词，柴草林作曲，刘若英演唱的《多傻》，在2004年第15期进入推荐新歌行列。我们听一下。 听见学生时代爱听的歌，脚上太累，回家楼上一下子想好多，脚步慢了，眼眶湿了，不是感伤，只是不知道生活要这么多力量。过去那些跌跌撞撞忙碌的日子，怎么说呢，多少有点像在逃避吧，听起来不像是真的。30岁生日那天，我关掉电话，只想一个人在家， 挣扎，还要 是我的想法呀，有男人也不会改变的是吗？一个人心情那么复杂，多少人也和我一样相信爱情不应该是独占的呀。每次失落我都承受，

山出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下一站天后专辑当中，在自选翻唱碟中有两首李宗盛作品，也都是在当年进入中歌榜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分别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这首李宗盛根据娃娃的一段真实恋情而创作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进入到新世纪的李宗盛，他的作品数量虽然不能够和上世纪的全盛期相比，不过影响力仍然是无所不在。他和好友组成的纵贯线风光无限，他的演唱会每一次都是欢声笑语，高朋满座。那这几年呢，宁缺毋滥的单曲也都是首首精彩。而说到他制作人的身份，他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爱徒李建清的身上，用4年时间帮他打磨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上榜最好成绩第17名，由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所演唱的《平凡故事》。在下周的经典绽放环节，我们将重点关注李宗盛歌手的身份，听听看他自己演唱的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我们下次再会。 那未知召唤我往前走，那时候不觉难受，虽然愁，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千里单行。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情。那这首歌寄过去，转亲自己。那一夜听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人的妻。这无量的城，用喧腾的言语蜗居，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情。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心眼